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83集，茶院。西红轩沉吟片刻， 今日出手已经让萧二失去了圣心，又摘了他的腰牌，使他开春前都不能动弹。但他与皇上毕竟是多年故友，想凭靠这一件事情拿掉他，那是做不到的。 只要萧二仍旧是禁军总督，这去都巡防便还是要落回他手中。诸位与我费尽周折，难道就是为了要拿到八大营的暂行权，玩上个把月，再闭环于人？这次打了萧二，等他开春之后养足了精神，你要怎么面对他的反击？ 西红轩扯开折扇挥了几下。 那还能如何？这会儿绝技搬不掉他。 搬不掉他，但却可以消耗他。 沈泽川不爱吃艳茶，尝过之后就没再碰。 皇上已经与他生了嫌隙，日后的嫌隙不至于此，正该是你动作的时候。 我既无才名又无寸功，怎么比得过他呢？ 西红轩笑道。沈泽川敲了敲桌面， 不必妄自菲薄，这藕花楼的曲子都不落窠臼，就是常年混迹脂粉厂的皇上也会耳目一新。西二少，你还觉得自己比不上萧二会玩吗？ 先不论海阁老，就是玩也不能玩到萧二那个位置。你必有后招吧？ 薛修卓进入大理寺，先后办的都是大案，可他到底是一个人，又在才名上叫逍遥山野的姚文玉压了一头，眼下想更进一步，早先为步入内阁做准备，就须得有人捧。 沈泽川指尖在桌面上小小的一绕。 上一回你在国子监学生们面前出了风头，留下了美名，不正好能卖给他薛修卓做个人情？近来海阁老也想兴办太学，薛修卓就能顺理成章地挑兵选将了。 冲破人手形成浪潮，但是言情有人，何必一定要去太学？ 西红轩思忖着。 我们为了对付萧二，志在与别家化干戈为玉帛，联手击敌，可是姚家不情愿。你试想一下，姚家在文人心中味如谗言，他们不肯一起做便罢了，就怕他们回头跟萧二沆瀣一气。既然如此，何不趁早将姚家踢出去，把位置留给有能者胜任？ 西红轩倒笑了，他说： 你出身中博，不明白八大家的渊源，姚家不肯一道做，也绝不能将他们踢出去，因为根本踢不出去。 沈泽川摸出帕子擦水珠。 姚继姚家鼎盛之时，放眼朝堂，没有稀世的容身之处。我知道世家渊源，但我是请你摁住姚家，如今的局势已经容不下别人的手。二少，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。 西红轩不敢擅自决定，便说： 此事在意，容我想一想。 萧迟也正在备刀，把狼利刀擦得仔细，不沾片尘。赵辉给陆广白奉了茶。 二公子将刀擦了又擦，是要砍人吗？ 陆广白边吃茶边笑。 就他今日这样，想带刀出门都难。季明，看清楚没有？当时摘牌子的时候，我心以为这小子要哭了。 萧季明也笑。 难得一见，混上去也有撒不出的一天。 踩过谁呢？ 萧迟也叠了帕子，不大乐意。陆广白叹道： 夸你呢，果然是去都待久了，戏演得真好。 在这儿 不就只学了这个吗？ 萧迟也合刀入座，架着腿。 老魏那么用力，我还真要高看他一眼。别人便罢了，怎么诸位哥哥见着我叫人这么摁着打，也个个乐得面上开花？ 赵辉感慨道：“ 唉，难得一见呐。” 我还怕你心里头难过，跟谁玩都成，就是跟天骄玩不成。 皇上是巨然登基，又接连遇袭，本就不是胆大的人，这下怕了也在预料中。就是没料到傅林业竟然也是一丘之貉。 傅林业跟西家有牵连，但他这个人还不至于沦为世家走狗。他参合你多半是想顺水推舟，讨皇上与魏怀心的欢心。 你也逼得紧，让魏怀心拿出了最后的东西，拿出来了咱们才能就势反击。 魏怀心混了这么久都没能进入内阁，跟此人的脾性分不开干系。 萧迟也想了想， 花思千在时虽然用他却很嫌弃，如今海阁老忌惮世家包揽内阁，也是按着他没让他升。他心里有怨，想对打海阁老就得与西红轩联手，为他们冲锋陷阵，想要日后能越过这道压了他十几年的门槛。此时只要我稍显退缩，他便一定会穷追不舍，拿出最后那道折子来。 事关重大，即便是伪证也会做得十足的真。他从禁军账目下手，是知道自从花党之后，海良仪格外紧张军饷支出，在这上边容不下一粒沙子。这几日督察院来查你，不能让傅林业单独查，得再从督察院或是有查账之权的官员中挑出个公正不阿的一起查。 多半会是锦衣卫的人协同傅林业一起查。 赵辉顿了顿， 这毕竟是刑次案。 陆广白看向萧迟也， 锦衣卫，咱们在锦衣卫不仅没帮手，还尽是对手。阿爷，你这回是真的要挨打了。 萧迟也笑了笑，有点坏。 锦衣卫我熟啊。 几日后，督察院着手查禁军的账目，傅林业临行前见到了协同他查账的沈泽川，知道对方是最近皇上新用的红人，不敢怠慢，好茶先叫人送上来。沈泽川饮了几口，温和地说： 我头一次办差，这一趟就辛苦傅大人指点了。 傅林业把他当作世家一派，亲近之余也很忌惮，当下只说： 哎，指点不敢当，就劳烦镇抚大人同我走这一趟。禁军犹如铁桶，许多账我怕黑白两分，到时候还请镇抚大人仔细搜寻。 搜寻谁？搜寻哪儿？傅林业都只字不提。他既不想投靠世家得罪了海良仪，也不想投靠海良仪得罪了世家。他就像是墙头草，一边观察着风向，一边随风而倒。可他也知道，这一次得罪狠了萧迟也，去查账的时候必定会遇着刁难。萧二的魂劲儿谁不知道，搜寻府宅只怕会火上浇油，所以他不肯自个儿出这个头。他把沈泽川推出去，让沈泽川去搜，就是想让沈泽川做这个马前卒。沈泽川欣然接受。傅林业见状，心里的忌惮便少了几分，把他当做了愣头青。大家兵分两路，傅林业去禁军办差的院子，沈泽川去离北王府。人远远的还没到，丁桃趴在屋顶瞧见了，叹了一口气： 哎，他怎么能这样呢？ 什么这样那样？ 丁桃支支吾吾。 哦，你是指他与二公子好，又帮别人查二公子，这样 还不是一般的好。 古今拧开酒囊， 男人嘛，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，大伙儿都这样，抱作一团那是屋里事，穿了衣出了门就是屋外事，不能一道而论。哎，这就别记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。